这是帮公司找到了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后来解决这个，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当时的这些破解的过程。然后我们的当时的板子是按 7TDMI 没有 MME， 哎，我先描述一下这种情况。OK，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做 WSLAN，WS router， 但是呢，我们手中拿到的 solution OK 没有 2D solution， 因为要花钱买，很贵。然后呢，公司有办法拿到就是破碎的 source code， 其中 WS 的 WLAN 的 driver，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子，这是我截取的。OK， 有新的 code， 但是呢 ，data 一到 data 四。根本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因为它需要encode的一个encode的 file， 所以这时候我怎么办呢？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最后我决定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公司没办法有任何 resource 帮我找到 initial code、 sample code， 因为都是要钱的。然后 open source NIAS 完全不 support， 因为这一颗 SOC 非常冷的，连 CPU 就是 SOC 整个 NIAS kernel 都不吃泡、欸、所以呢，最后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我既然知道了这是一个 turnkey solution， 所以呢，我请公司的 sales 买一台用这个出货的 WS router， 已经有人在出货了，不过不是跑 NIAS 的版本，然后我老板希望把它跑成 NIAS、欸，因此呢，我决定我要从这一台 WS router 里面的 flash 去拉 data 一到 data 四，然后 flash 的大小是两 mega， 也就是你要从两 mega 的 binary 档案里面去找到这四个数字。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描述一下的过程，就是我整个找到 data 一到 data 四的所有的方法。OK。在描述之前，我们先说明一下关于破解。这类的破解一定都可以破，时间问题，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或更久。然后呢，但是呢，在还没有真正去了解之前，有人会问：哎，这个破要多久呢？然后事实上呢，我没有答案。所以一般的情况底下，我都是花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去了解。到底它的困难度，以前我也要破一些软体的时候，我发现作者实在很变态，后来呢，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跟他耗，因为程式码一边执行，程式码的内容会一边不一样，整个 code 一边跑一边不一样，所以呢，你根本没办法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他耗，因为你有工作，还有其他事情，所以遇到这类的东西的话，事实上我大部分都是会放弃破解，因为没钱拿，干嘛这样自己虐待自己。然后呢，所以呢，破解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人力与经验，因为经验一直慢慢累积，第二个很重要，耐心与耐力。以前我在做这样 hacking 的动作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拖一个礼拜，然后呢每天睁开眼睛就看一大堆assembly文讯 call， 然后一大堆数字，特别是隔天起来之后，你会忘记你桌面上写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数字是什么意思的，所以只能尽可能不要睡觉，对，是真的很辛苦，所以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不太想这样去干，因为很烧你的脑神经细胞，但是你拖太久的话，你会忘记一大堆数字在干嘛了。所以呢，其中有一点就是耐心与耐力，第三点就是运气，运气很重要。有时候呢，你现在没办法破，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又可以了。所以我把它列为三个重点，其中运气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以这个 case 而言呢，当时这个 case， 我们看一下最上面，当时这个 case。我在破解的过程，我本来要打算花一两天，然后呢给自己五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不行的话，我们要另外找方法。结果呢，当天运气太好，立刻找到 data 一到 data 四，同时 把整个 driver 欠缺的东西全部补回去，因为已经找到了这四个资料，那其余的东西都在他附近的，哎，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就是分享一下我这个破解的过程。第一个，我的直觉是怎么样？我拿到这台机器，我想要从 Flash 里面直接去捞资料。Flash 是两 mega 的 No Flash， 因此呢，方法呢，当然啦、啊，如果你有烧录器的话，把它读出来，读出来之后 ，OK， 就有两 mega Flash。但是呢，如果没有烧录器，只要它是 No Flash。然后呢，它有提供 UR 的界面，可以让你连到里面，同时又有提供什么 dump memory 的指令，那我就可以把 memory dump 出来，因为我们手边有一些简单的 SOC 的 spec， 我去查它的 mapping map， 看一下 no flash 是 mapping 到机体的哪个地方，我可以全部读出来。所以呢，无论任何方式，我可以得到这两 mega 的 flash 的 image。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这个照片。这时候呢，我正在想，如果它这台机器开机的过程有一些讯息，或者是 WLAN 的一些 message 出来的话，那哦，那实在事情太简单了，因为自创已经是在 driver 里面，所以呢，我一定是可以找到那个 driver 到底藏在 flash 两 mega 的哪个地方。哎，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呢，可是好死不死，这台机器开机的过程干净到连一个字都没有，它只印出 command， command 有什么？可以 write memory 的 command， empty 的 memory 的 command， 然后 read memory 的 command， 就几个而已。然后呢，其他所有的讯息 log 全部都没有，干净成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退而求其次，我想要验证一下，哎，到底这些卡面它的说明，或者这卡面本身的自创，到底有没有在这两 mega 的 flash 里面？后来我发现，两 mega 的 flash 里面完全找不到。所以呢，这时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这个 image 有被做过处理了；第二个就是这个 image 有压缩起来。但是以这个 case 而言，我认为它应该就是会跑的时候会自我解压缩。但是呢，接下来呢，我已经从 flash 里面两 mega flash 里面找不到任何资料了。因此呢，我就是在想另外一个方法。然后呢，在说这个方法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ARM 的一些组合语言，因为等一下我们必须要看很多 ARM 的组合语言。然后我们先描述一下按 C function call 的方法。我每次都这样子，就是怎么样，这 GCC 下面 inline assembly 就是这样 ASM 啊 NOP NOP， 不一定要写 NOP 啊，你随便写任何字组合语言，你只是要做识别用的。等一下你反主意看对，看到三个 NOP 跟三个 NOP 夹挤的这一行，就是代表 C function的呼叫方式，以及你会知道它怎么样传递参数。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 CPU， 我每次都要这样做。我甚至有拿到很冷的 CPU PA disk， 我怎么知道它怎么传递参数呢？透过堆叠还是透过什么方式呢？我每次都这样做，只要把 PA disk compile 抓下来夹起出来，那我就知道它组合语言是怎么写。对，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范例。我利用三个 NOP， 再利用三个 NOP 把 C function 的参数 call function 的时候加进出来，总共有六个参数，编号是一到六。所以呢，我利用 GCC 的反主义解答 S， 我们看一下结果。结果出来了 ，NOP 在这里三个，下面 NOP 三个，所以呢，中间这一串就是西方群呼叫的组合语言。一在哪里？一第一个参数放在暂存器 R0， 第二个参数放在 R1， 第三个放在 R2 R3 以此类推。 但是你会发现怎么样？第五个章能起，第五个参数呢？第五个参数，他先把它搬到 R3 这 MOV， R3 再利用 store 把它写到 SP 堆叠的某个地方，也就是把它写到某一个记忆体的地方。所以呢，第五个参数事实上它已经被放在堆叠了。所以呢，我很简单这样写，参数五就放在 stack， 然后以此类推，参数六也是放在 stack，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按在传递 C 的方式的时候，第一个参数 R0、R1、R2、R3 总共四个参数会放在上层器。所以呢，要有这个概念，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组合语言其中它会需要传参数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 方序在进去跟 return 出来的时候，它的组合语言再按底下一样的方法加值。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上面有 XX 这个空的方序，我利用空的方序跟这三个 NOP 可以加值出什么 main 方序进去的时候的组合语言。以此类推，看一下三个 OP 跟 YY 可以加集出什么 main 方序 return 的时候的按的组合语言。所以呢，我们来观察一下结果。一样，我先 compile 变成把你答案 EOF 之后，接下来呢，利用 object dump object dump 进行反主义，所以出来的结果。最上面你可以看到 XX 方序，然后这是它的内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结尾 main 方序在这里， NOP 在哪里？在这里。所以 NOP 这三个 NOP 跟它的结尾这一段，也就是 C 的进去方序进去的组合语言，以目前这个 case 而言，它编出三行组合语言。但是呢，随着 compile 不一样，还有程式码不一样，它的内容会有变化。但是主角就是这一个组合语言 ，stmdb， 它是主角。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组合语言，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字串 stmdb， 因为它代表的是这一段 assembly call， 它是 C 方序的进入点。OK， 以此类推 ，NOP 会夹起另外一个方序出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C 要 return 的时候 ，NOP 夹起 YY 在这里，所以我们看一下结果在这里，所以 C 要 return 的时候会有这两行组合语言指令，一样，主角在这里，这才是重点，所以它就要做 LDMIA。所以你只要记住这个字串大概长这样子，心里有个概念的。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组合语言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以这个而言，按 CPU 的中段下降表，可能是在0啊，或者是 FFF0000。然后呢，我这个 case 它的中段下降表是从0开始，所以呢，因此呢，前面这四个 byte。你只要跳到你这个位置，就会进行 reset， 软体 reset。然后呢 ，IRQ 就是在偏移位置18这个地方，所以所有的 IRQ 中断 ，CPU 第一个执行的指令就是在 address 18这的这四个 byte。等一下我们会反主义出来 ，OK 哈。所以最后我知道在 Flash 里面的 image 两面杠找不到资料，所以我打算去从 RAM 里面去找 data 1到 data 4这个资料。所以怎么找呢？我们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怎么把 RAM 里面的资料抓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抓出来之后你得到 8MB 的 binary 档案，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我怎么看得到它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子？ 所以怎么样把它变成可以有变成组合语言的版本。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描述这个方法。这个机器上面，这个板子上面，我们刚刚说过，它没有任何 log， 可是呢，好像在它至少提供的 re-memory 以及 write-memory 这两个指令，我只需要这两个，我就可以做到我要做的事情了。因此呢，它的 re-memory 就是 d 空格 address， 所以呢，我请它 d 空格零一零的话，它就会把 address 零的内容印出来，然后以此类推，它每次只印出256 byte 来。然后呢，我只要写 script file， 一直对 device 下面 TTYS 里送 command， 然后利用 minicon 的一些功能把 log 记录下来，我就可以把这一大堆文字到最后转成8 mega 的 binary 档案。OK， 我当时的做法是这样子。然后呢，8 mega 的 image 档案之后，我透过这样的方式 object copy， 然后呢，input 是 binary，output 是 ELF32 按的版本。这个指令非常非常管用，因为它可以把这8 mega 的 binary 档案灌上 ELF 的 header， 然后呢，从此之后你就可以利用 GNU 的 binary utility 可以进行 disassembly。 所以呢，我请它变成 ELF 之后，到最后我只要 object dump， 然后呢，这个已经做过处理了，是8 mega 灌上 ELF， 然后呢出来的 log 就是叉叉，我们看一下叉叉里面的内容。反主义之后，你会发现 address 0到 address 1c 对应到我们的 IRQ 的终端，就是我们的终端向量表。 address 0就是 reset， 然后呢0x18就是 IRQ。然后我们看一下左右边，就是它的组合语言。例如 IRQ 到最后它会去跳到哪里？200这个地方。B 是 branch 跳跃，所以呢，只要你 IRQ 进来的时候，它先跳到0x18，然后0x18这里的组合语言就是 B 空格200，所以呢，它紧接着又跳到200这个地方去执行要跑的程式。OK， 我们有这个基本的限制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怎么找。我的方法很简单，非常简单，就是我想办法毁掉整个系统，这是我寻找的方法。当下我要想，我不知道怎么捞，给你8 mega 的 image 档案，你告诉我 data 1到 data 4在哪里，同时根本没有 message 给你，你根本没办法用那个 tool 去搜寻之窗，完全没有。但是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我把系统毁掉来做判断。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方法是怎么样。如果我有办法塞一个组合语言指令一行4 byte 毁掉整个系统，例如我先毁掉 IRQ 的进入点，所以呢，那等一下毁掉之后，整个系统一定会 hang 住，一定会 hang 住，因为它会跑到里面。所以我如果毁掉的那个地方根本 wireless LAN 不会进去的地方，就代表那个不是它的 core。 但是也不一定啊，但是只能说如果有整个系统亏虚掉的话，就代表已经是wireless LAN 的进入点，所以我利用这个观念。但是 IRQ 我们看一下在没描述下面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塞什么组合语言指令。第一个我想法是怎么样，把零移到 PC 里面。 PC 是什么？ PC 就是 Program Counter， 也就是你程式执行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 address，PC 这个暂存器就是会放这个 address。 比如我跳到 1 mega 执行， PC 就是等于 1 mega。 所以我想，我们刚才终端向量表里面0是 软体的 reset 的记录点。所以呢，有人说，哎，那我就把 PC 写成零，就等于告诉他，请你跳到零这个地方去执行软体 reset。他的这个方法千万不要，因为软体 reset 的状况不一定，哎，完全不一定。你可能怎么样，跑，然后呢，叫他跳到 JSON 底，会发现没办法开机，都不一定哎，所以这个会有风险，所以我舍弃掉这个方法。另外一个，最后我采用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我打算塞 firewall 的组合语言指令，所以一旦有流经那里，嘿的话，那一定整个系统一定会 hang 住，一定会 hang 住，没有恶化哎。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那 firewall 按的组合语言指令怎么写啊？我也不会，那怎么办？一样老方法，写一个新的版本，加急出来，答案就出来。所以呢，我还是一样写新的版本。我们看一下 ，inline assembly NLP 随便，它只是一个自创，哎，一个你做识别的用哎 ，NLP 加急 firewall 出来。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这三个 NLP 跟这三个 NLP 加起来，这中间的组合语言就是我们要的答案。所以继续看三个 NLP， 下面就是答案。下面呢，这些 B 不愿举，跳到哪里？8230，它的 address 是多少？8230，所以它一直跳回它本来的地方哎。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答案。然后有人说奇怪，下面为什么没有 NLP？ 因为 compiler 发现怎么样，下面永远都不会做到。对啊，这里 firewall 我干嘛把下面的 NLP 编进去？所以呢，他 Artima 就把它干掉了。哎，所以这要特别注意。所以呢，等一下我会塞的母亲 code 就是 EFFFFFECHO， 只要塞到 IRQ 的进入点，整个系统一定会 hang 住，没有 hang 住的代表我整个想法完全错了，一定会 hang 住。所以我只要塞这个四个 byte 的组合语言指令，整个系统一定会 hang 住，如果塞正确的话。因此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最下面，我利用它的指令 editor 去写入0x18这个位置。0x18我们刚才说过，就是 IRQ 的进入点 ，IRQ 的进入点。所以呢，写的那个数字是什么呀？这个就是 firewall 的组合语言指令，然后跟母亲 call。所以呢，事实上等一下应该要立刻整个系统 hang 住。然后当我按 enter 之后，我发现我永远都没办法再继续打那个指令，因为整个系统完全 hang 住了。但这个 hang 住并不代表是 wasteland 的 IRQ 产生 hang 住哦，你要先清楚，就是你整个系统有多少 IRQ 正在跑，只要有任何一个 IRQ 产生的时候，系统就 hang 住。所以这时候我想一下，我系统总共有三个 IRQ， 一个 timer 你没办法 disable 了，哎，这是一个系统的 timer。第二个就是 UR， 因为我透过 MIDI 看连到里面。第三个就是 WLAN 的 driver，WLAN 的 IRQ。所以这三个 IRQ 只要有一个发生的时候，整个系统会 hang 住，因为我毁掉他们共同的路，就是 IRQ 的进入点。但是呢，用这个方式，你一路一路这样追，一路一路慢慢回，到了分叉点的时候，它可能会判断嘛，你假如什么，然后呢就跳到哪里，否则就跳到哪里。分叉点的时候一样毁掉分叉点，直到一直回到最后，发现哎 timer 过来，系统不会死掉。Ethernet 把它叫起来，系统也不会死掉。Wireless 把它叫起来，系统毁掉了，要恭喜你了。这个肯定就是 Wireless 的 ISR，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的进入点，一定是哎。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方式一直毁，只要毁到某一个点，发现 Wireless 死掉， 可是其他的 device 都正常运作，就代表我的想法对了。所以我从头到尾就丢这个点。因此呢，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们有说到 IRQ 的进入点是0x18，在这里，然后左边这里是 IRQ， 然后进入点到最后它会跳哪里？200这个地方 ，B200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从 B 从200这个爵士开始往下追，就是我荧幕上面这里标红色的。因此呢，我当然会继续写 file 1在这里，在另外这个地方，然后一样整个系统很足，就代表 IRQ 我进来，有跑这条路，然后以此类推，我们看一下下面，下面这里我们特别标明红色跟蓝色，然后呢，我再附带一题，这么多组合元指定。那怎么办呢？完全看不懂啊。那事实上我们只要记住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 PC 有被 SS 的组合原指令特别注意，因为如果 PC 这个占领器被写入的话，就代表写100它就跳到100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要注意。第二个，所有判断的跳跃组合原指令也要注意，因为呢它会判断假如怎么样就跳到哪里，假如怎么样又跳到哪里，其他的组合语言指令完全都不用看，完全都不用看，所以事实上也没那么困难。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整片有 highlight 起来的地方，有红色跟蓝色，蓝色的地方，它这里有 PC 耶，不过呢，这个指令是怎么样 load 把 PC再加上540这个地方，把它内容放在 SP， 所以 PC 本身不会被写入，所以这一行我不看，因为它不会影响我程式跑的流程，它只是去读 PC 这个位置，再加上540放在 SP， 所以我标蓝色的就代表我们不用看。然后呢，下面这一整片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这里它就开始有做处理，把 LR 这个占容器写到 PC， 所以它应该有做一些程式码控制，然后呢，不同状况底下呢 ，LR 的值不一样，会导致于等一下你跳的位置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要跳到五个地方，那恭喜你呢，这五个地方要一个一个筛 file one 来确认到底哪一条路 IRQ 会进去。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组合语指令，我帮大家翻译出来，有兴趣回去慢慢看。然后呢，简单而言，它就是会在记忆体的230这个地方，再加上 LR 乘上4。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假如 LR 等于0的话，也就是这个数字 ；LR 等于1的话，也就是234 LR 等于2就238，然后呢我们看一下230在这里，我标示绿色地方，也就是这行组合语言指令它就是 PC 指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做一些组合语言指令的预算之后，把里面的值放在 LR 的值再放在 PC，所以呢，这里的值是多少的话 ，PC 到最后会多少，也就是会跳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刚才有说，这里就是230，再加上 LR 乘上4，所以 LR 等于零的话，也就是230，把它四个 byte 读出来。所以 LR 等于零的话，整个系统就是会把这个数字放在 LR， 然后呢，再把这个数字 LR 等于这个数字再放在 PC， 也就是跳这里。简单而言，所以呢，很简单 ，LR 等于1的话，以此类推，就这样 ；LR 等于2就这样。所以这个 address 一样，我塞 file 1进去，结果发现整个系统很足了。 然后呢，这个我351整个系统运作正常 ，timer 正常 ，UR 正常，用一看电脑东西 ，OneStand 叫起来一样正常，就代表这三个 IRQ 没有踏进去，这个就是确定的，哎，因为都正常。然后以此类推，这个我也发现整个系统正常运作，所以目前我的判断就是，我只能判断这个地方三个 IRQ 都有进去，三个，但是我只能这样继续一直往下追，追到他们的分叉点，都是 Sci-Fi-1 来做判断的，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最后最后，它是挑哪里？就这个二追是15840，我们再继续往下追15840，在这里15840，在这里。15840，就刚才我们说过的，我在这里351的话，整个系统很住，就代表三个 IRQ 都进去。以此类推，下面，哦，阿良伟一大堆组合语言指令哎，但重点呢，只要看到 PC 跟跳跃的组合语言指令，跳跃的组合语言指令在案里面都是 B 开头哎，就不用举哎。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OK， 这个也不用注意看。因为它是 LDR 把这个位置放在 R4、哎、它并不是去修改 PC 里面的内容，然后呢这整片事实上这里都没有任何我刚才说过的东西，但是呢这里就开始有了 BEQ， 它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判断，然后呢假如成功的话就跳到15867，失败的话当然会继续往下跑，所以有分岔路出来了，那很简单，塞回弯。所以我第一个塞的地方就是在15867这里塞回弯，然后呢结果呢我发现整个系统都正常，所以呢代表三个 IRQ 没有任何 IRQ 踏进去里面，但是呢我紧接着 BEQ 这个跳跃指令判断是跳跃指令，在它下面这里 ，Sci-Fi-1， 我发现一个结果，就是整个系统很足了，代表三个 IRQ 都有进去。所以以此类推，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最后最后，我在这个位置 161D0， 在这里 Sci-Fi-1 的话，这个位置 Sci-Fi-1 的话，我发现整个系统很足。但是呢，我在那下一行 ，Sci-Fi-1 系统运作正常，所以我们已经追到哪里，就是161D0，然后只能再继续往下看了。161D0这里确定会进来三个 IRQ， 然后呢，一样 B 开头，假如这个成立的话就会跳到16300，失败的话就继续往下跑，然后以此类推，然后就发现这里死翘翘 ，OK， 它就会跑到这里，然后往下看，看下面这一整片的时候，我到最后我发现这里有可疑点的，红色这个地方 ，PC 红色的地方，它把 R7 再加上4的这个位置 MOV 到 PC。所以呢，我只能继续往里面追了。它应该是呼叫某一个方群的，或者降回到某一个地方，只能继续往下追了。所以呢，我这里帮大家翻译出来结论呢，我们看一下这里 ，EEF08C 再加上 R0 乘上32，再加上4KB， 取出里面的内容写到 PC。这时候我的直觉判断很简单的。它就是从一个 structure 里面的 pin 位置4取出里面的内容写到 PC， 这个 structure 有多大，我们看一下 R0 乘上32，所以这个 structure 就是有32KB 这么大，所以 R0 等于0的话，它就是会取出它的 offset 4，然后呢 R0 等于1的话，就是怎么样取出这个 structure 的第二个，然后呢，一样取出它的 offset 4，然后这里面的内容我们看一下 EEF08C， 他就是 structure 的 base address， 就是 structure 的 array 的 base address。你要每一个 structure 都是32个 byte， 然后呢，要取出它的 offset 4写到 PC。所以我们看一下 EEF080。在这里 ，EF080 从这里开始，这是一连续的记忆体的内容。然后呢，我左边有标数字，第一个 byte 4、8、12、16、20、24、28，接下来就32。所以这是第一个 structure。然后这第二个，以此类推。然后我们刚才那个主人指令，它就是会去从每个 structure 的品位置4。读里面的内容写到 PC， 所以呢是在哪里？在这里，它内容在这里，这是它内容 EA Echo 90。那我只能再继续往里面追了，看一下里面主文言到底有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呢？ EA Echo 90。EA Echo 90在这里。然后你注意一下这前面这两个主源指令，哎，这个有点熟悉了 ，STMDB。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西方选进入点。你再继续往下看 ，LDMDB， 刚才有一个 LD 什么什么，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西的判决进入点，西与藤的地方。如果简单判断的话，中间里面没有任何 PC 被截入。也没有任何跳跃指令，所以这个范区根本不用去理它，它不会影响到你程式跑的流程。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只能继续往下追。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追到一个地方，在这里 ，LDR load 把R4这里面的值写到 PC， 它又是做跳跃指令的。不同的状况的话。这个 R 四值的地方，就 R 四是一个指标，它指的地方的内容不一样，会影响到 PC 的值。所以结论，哇，哎，就是那些这种组而已。放一层系的话，就是像大概像这样。然后呢，我直接描述一下 PC 的值是怎么样。PC 的值就是 EEF08C， 然后呢一样，哎，跟刚刚一样的32。它是从每一个 structure 里面的 pin 位置16，把它的内容抓下来，然后写到 PC。从每一个 structure 的 pin 位置里面16，然后呢写到 PC。不过呢，这里有两个信号，哎，也就是指标的指标，也就是 pin 位置16抓下来之后，再抓里面4个 byte 写到 PC。这是指标，方程式。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 ，EF08C， 然后 pin 位置是16，就刚刚那个表，我们最上面 EF08C 最上面那一行 ，pin 16在哪里？这里红色，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以这个而言就是101140，然后以此类推，看一下 pin 位置16，它内容是0，然后我再继续往下看。这里也是0，这个 structure 的内容也是0，这是第三个 structure， 然后呢，这个也是0，所以我一直往下看，哎，觉得有点奇怪，在我的直觉，哎，这里就有内容的，所以这 structure 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都有 data， 所以那时候我怀疑是不是这是 IRQ， 只要 device 就去注册 IRQ 它的 structure。这我认为，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时候呢，我在第，就是它以零为 base 呢，0123456，这一个32个 byte structure 里面，最后我发现 pin 位置 offset 16这个地方呢，这个数字178010，这个数字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178010，这里面内容，这里存放着这个数字，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写到 PC， 我们刚才说过有两个信号，它要读两次，所以呢，我后来去塞 Y1 塞到 7B150 之后，我发现 UR 正常，我再把 Ethernet 网路的功能叫起来，送封包正常。然后呢，但是我只要把 WLAN 的 driver 一 wake up 起来，整个系统很足了。所以很果地的判断，这个一定是 wireless LAN 的 IRQ， 到时候它的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的进入点不用说了。然后同理呢，我们看一下刚刚我发现的，它就是第六号，第六号这个数字这里的内容，然后呢读出来之后，里面会有ISR 的进入点，然后它是 WLAN， 同道理我发现第七分表在这里，这里面的数字我写故意给它毁掉，再录 Y1 的话，我发现 WLAN 正常的，排名正常， UR 正常，但那死的人是 Ethernet， 就不用说了，这里面就是放着 Ethernet 的 ISR 的进入点。所以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既然已经找到了分叉点之后，就是 7B150， 它就是 Wireless 的 ISR 的进入点。我们看一下 7B150 这里， 7B150 Wireless ISR 的进入点一样的 STMDB， 都是这个熟悉的字串，所以它是用 C 发讯写出来的，是用 C 写出来的，然后它是一个发讯，所以以此类推，所以我确定从这里开始就是 WLAN ISR 的进入点，就在这里，不用说了。所以呢，从这个点你可以注意一下，一定有某一个组合员指令把这个数字当作参数送到某一个 C 的方局，那个 C 的方局就是会注册 IRQ。就是 IRQ， 你至少要给一个参数，什么？就是当这个 IRQ 产生之后，会跳到哪里执行？所以呢，一定有一个组员指令里面就藏着 7B150 这个数字，把它当作参数送进去，这样你就可以找到注册 IRQ 的那个方局的所在，注册 WLAN IRQ， 也就是我程式码的所在。所以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7B150 这个数字呢，我们发现呢，7B150 在这里，7B150出现的地方有这两个。其中第一个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的那32个 byte 里面的 structure 里面有出现的，然后另外一个在这个位置 F8D4 这个位置里面又放 7B50， 也就是这个位置里面有放我们的 wireless LAN ISR 的进入点4个 byte 放这里，所以我继续扫整个 8MB 的主位指令，看看哪个地方有参考到 F8D4。所以最后我发现在这里 F8B4 在这里有一段主位指令，会把这里这个反主义之后，就是它会把 F8B4 这个位置里面的内容放在 R1，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来，我们直接看一下最下面的 R1 就是第二个参数， R0 是第一个， R1 就是第二个。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在这里，他把6这个数字放在哪里，也是放在 C 的第一个参数，然后我再对一下我那个 C 的 source code， 这样是我那一个 C 的 source code， 刚刚我们看到的 data 1到 data 4的下面那一行，我会发现第一个参数是 WLAN IRQ 的数字，第二个就是 ISR的进入点，第三个点，第四个是字串，所以呢 ，R0 在这里 R0 被血丢进去，所以这一个地方就是 IRQ 的号码。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R1 就是我们的 ISR 的发起进入点， R1 它是从 F8B4 这里面读四个 byte 起到 R1，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我们就是找这个数字找到的。所以这一行找到之后，最后我们要的那个程式码的片段，这一行已经找到了。我们看下来 initial IRQ 这一行在这里 initial IRQ 这一行，所以呢在它的上面的主源指令就是 mapping 到这里面，最后我找到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是 C 跟主维语言混在一起的，也就是最下面这里 initial IRQ 就是我们刚才找到的地方，它的上面这一片就是会有长 data 1到 data 4的。然后呢以这里而言，我举这个例子，以这里而言呢，我就会发现 OK 它把920，这是石油精微的920放在什么，放在 R3， 然后呢 R3 等于 R3 再加上 A， 也就是 92A 再写回 R3， 最后 92A 写到某一个记忆体。所以呢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 data 1就是等于 92A， 以此类推。所以我们刚才找到那个点的往上的一些组合元指令，它就是藏有我们 data 1到 data 4的内容，所以这是整个我找的流程，就大概是这样。很硬啊，但是简单而言就是一句话，我只塞 file 1， 死跟不死，死的话就三个都进去，三个 IRQ 都进去，直到某一天一定会发现某个地方 double lane 叫起来才会死，其他 device 叫起来全部不死的。所以我整个的方法技巧就是用这样，这简单版，困难版就是刚刚这样。 OK， 好，所以有人有问题吗？ 有问题。对不起，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说，因为你手上拿到这个系统嘛，那你怎么一开始说组装它是 PKMD 还是 PKMD？ OK， 从头到尾我不管它是 PKMD、PKMD 啊，我只管它会不会跳，然后这反主义出来的结果，它会帮你处理，就是按的主位指令反主义之后，它会帮你处理。然后呢，所以你问的问题，我该怎么说？好，等一下我再讨论一下，你问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因为我现在需要花点时间去想一下你刚才问的问题。拍谁？ 拍我。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 Linux 上，就是逆向那个驱动会比在 Windows 上简单吗？因为 Linux 本身是 Open Source， 难度上。就是逆向 driver 的时候，在你在做逆向工程 driver 的时候 OK， 好。所以呢假如你没有那个 NIAS 的一样，没有那个 NIAS 的这些 source code， 然后呢做逆向工程的方式，我说在没有 source code 的情况底下才做逆向工程，事实上跟这个 case 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也是老实跟你们说，这个 case 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 case 了，因为原先的那个并不是 NIAS 版本的那个 image 档，我已经找不到了。你刚刚看到的都是 NIAS 版本的反主义，2.4 kernel 的反主义，因为最有限的 image 档我找不到了。但事实上，不管任何作业系统，它的方式就是利用我刚才说过的，在一个 file 1来确定整个系统不会毁掉，来决定它怎么跑的流程，所以跟作业系统 也没关系，我只是利用耿怒的突围圈很方便的帮我做反主义的工具。对， 还有可以， 对不起，我最前面没有听到，所以有一些情况我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这样踹就是要很多次的重新， 每踹一次就要重开机。 对，那你怎么知道它每次城市载入的位置都是一样，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情况？这样子你不是没有办法追？ 他稍等，整个 RAM。 OK， 因为我们的进入点是 driver。Driver 无论任何作业系统的情况底下，它一定是会怎么样？只要跑起来之后 ，always 都会在 RAM 里面，同时不会被 swap page out 出去，一定会在一模一样的地方。但是呢 ，AP 就会发生你刚才说的行为了。但是呢，我刚才的进入点全部都是在 wireless 的 driver， 然后一开始就是 kernel IRQ 的进入点，所以位置绝对不可能会被跳动。以 NAS、Windows 而言，都不可能会被跳动来，绝对不可能。那么他们的 page 作业系统也不会把它 swap out 出去，也不可能，所以位置会一模一样。 在你刚刚那个确实的过程中间哈，有很多地方会接触到，就是怎么样把那个占卜器算出来，它的内容算出来。那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工具能够帮你算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弄一个比较便宜的 IS。好像这个城市可能是4-5年前发生的吧，那个时候 IS 应该不会是太贵的东西，不会花你一点薪水去买一台简单 的。因为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的这个整个计算过程会比较简单一点？就带你定上去，马上就知道你的 RAM 的结果，很快就可以找出来。 因为这是正常品种，所以它连这 tag 也没有，它完全没有任何 debug， hardware debug 的 interface。 有 CPU 的资料吗？ 有 CPU 的资料。这个我就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办法这样干了。对，我懂意思。这个我们都干过了。 还有吗？还有。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在这个 image 的被压缩的前提之下，你怎么样能够把它解压缩之后，把正确的程式码放在正确的位置？ OK，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解压缩，因为记住，我一旦我刚才那些command的下法事实上已经进到系统里面了，所以呢它已经帮我解压缩，已经放在 RAM 里面正确的执行了，所以我刚才 dump 出来的是 dump memory 的值， memory 里面的内容 8MB， 也就是此刻当我下这行指令的时候，把 8MB 抓出来，就是当下我下那个指令的瞬间8MB 所有的RAM的资料正在跑的资料，所以我没有解压缩。对， OK， 那因为我们休息结束，我们就先休息哦。那如果你要再私下请教一下那个他那个现在就在前面哦，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好，那我们就谢谢那个CH哦。